大家好，我是登望学校的中五级学生薛慧琪，可以叫我 Suzuki 的，我现在15岁。因为我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是很有兴趣，今年就很荣幸可以在月旦古今向我最喜爱的中国历史人物致敬创作比赛入面的古人日记部分获得高中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私は行く私の果て。 日本电影《反转三国志》主题歌曲由福山雅治负责作曲、填词和编曲。他说想用歌曲将古代人的喜怒哀乐展现出来。歌曲名字叫做《Kakume》革命，是因为他非常欣赏刘备作为一个大革命家，拿出极大的勇气去面对历史，亦都佩服他在和将领相处时的亲和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福山雅治《革命》。 私だけが私を変えられるのかと決断の瞬間はいつだって怖くてそれでも自分に嘘はもうつけない。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福山雅治的《革命》。革命，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三晚的敏感时刻，一开头呢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 是怎样问你 这个问题呢？我就觉得呢，因为我识答的问题，我亦都觉得好夸张。咁但是呢，作为一个的作家或者编剧来讲呢，分分钟可能这样东西我觉得可以加入你的题材入面。以后你加了这个元素的时候呢，就算几夸张的劇情呢，都没有人可以再去 我又问什么逻辑不合。 是 合逻辑 就绝对没有了。因为真人真事，以下落嚟讲嗰样嘢。咁话说做咩事呢？咁大家都知啦，疫情关系好多时都去唔到旅行啊，甚至乎你想去都未必有咁嘅。坊间好多嘅情侣就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就造就到好似去旅行咁啦。例如就去酒店度住啊，去多啲唔同嘅旅游嗰啲，即系嗰啲行山景点啊，系啦，上网睇下就当去咗啊咁啦。其中一样最近都系热话嘅，就系去露营啊，叫做。露营就通常就一大班， 好贵添啊！听人 讲，系当然啦， 成千几二千蚊咁样瞓，瞓下个货柜定瞓个货柜车定点样？ 系啦，货柜车或者啲帐幕 吓， 咁跟住之后嗰一啲咧就好贵啦，系咪？咁但系讲紧嘅就冇咁先进嘅，有一啲咧就可能真系冇咁多钱嘅时候就觉得，喂，不如我哋真系拎住两个背囊一齐去一个地方露营啦，咁讲。咁好啦，去到差唔多个营地咁啊，有对情侣就咁做咯。咁我去到差唔多营地嘅时候咧，突然间个男仔咧。发现咗个女仔个袋有啲嘢，呢一样嘢系根本上，喺露营方面系冇拉楞嘅嘢。我俾问大人估下，究竟系咩嚟嘅？ 哦，咁即系唔会系蚊怕水嗰啲啦。 唔系，嗱呢一样嘢其实原本嚟讲系好，即系我觉得系应该要带嘅，但系佢带错咗，带错咗类型嘅呢一样嘢。 露营啊， 嗯。 露營通常我哋要食嘢飲嘢噶嘛， 係啊， 係啊，關呢啲事嘅。 佢係帶咗啲係要好麻煩先食到嘅嘢， 係冇可能喺露營度用到嘅嘢。 冇留啊，罐頭可以係最多話留咗罐頭刀啫， 係啊。咁啊，你冇理由即系生火嘅时候，你带火柴都起码都挞到少少火先啦，系咪？ 咁都冇乜嘢系你带咗出去一定唔用得噶喎。嗱，除咗电脑， 从住呢个方向谂 吓， 因为咧个男朋友见到嘅时候， 插电器 唔系，但系男朋友见到就反白眼， 唔系吊袋，我意思系真系要 插头 插入去三个窿嗰度插嗰啲。 编剧真系编剧，你中一半，我当你啱。 系， 话说做咩事呢？那个男朋友即刻反白眼，你做咩拎呢一样嘢嚟啊？跟住个女朋友就系讲咩呢？因为其实个女朋友就觉得，去旅行、去露营嘅时候， 好闷嘅， 唔系冇得饮水啊！我哋一定要煲水啊！我哋冇得要生溪嗰啲，系啊，佢带咗个水煲过去，仲要系插苏嗰只，即 系唔记得咗冇插苏噶。 跟住系啦， 你估水煲会唔会有干电嘅咧？ 好似冇噶，好似冇噶。但系而家 唔紧要，而家仲有好多新类型嘅嘢噶。 接埋嘅水煲嘛，有啲 接埋佢都系咪嗰个 接到一个盒咁嘅？ 系啊，咁样系佢嗰个储存量啫。 系， 但系我系讲咧，嗱，而家咪即系卖口罩啊，嗰啲地方咧，可能有嗰啲叫咁啊紫外线杀菌 器噶嘛，好、 多呢啲嘢，好平，百零二百蚊。 系， 咁你咁样可唔可以照照啲水就搞掂嘅咧？ 我觉得唔得咯，照空气嘅啫嘛，嗰啲水嘅密度又唔同啊。系咯，照实物噶嘛。咁跟住，但系最好笑就系大家都以为，佢系咪记错咗咧？咁样唔知咧咁。原来跟住之后，点解更加男朋友反白眼咧？就话点解你会拎呢个插头过嚟啊？咁讲，咁跟住佢个男朋友个女朋友竟然就话吓，我哋去露营嗰个地方咁大个平地，点会冇插头啊？佢咁样答个女老婆，唔系佢咁样答嗰个嘅男朋友啊，即系佢真系唔知道，原来去露营嘅地方系唔会有插头俾佢插电啦、煲水啦、煮嘢食啦，佢唔知噶。你睇下问蛋都即刻跌咗吓， 唔系 都唔知点样帮佢辩护。 我系笑住啫，因为点讲，我唔会辩护，因为而家啲人有好多应该知道嘅嘢系唔知， 系啊， 唔应该知道嗰啲嘢佢又知，即系例如其实皇室屋企嗰啲家事。唔系好关我事嘅啫， 但系我哋而家就知道晒喎。 系啊，但系即系有啲人知道皇室个家事嘅情况，寥如指掌多到多过。如果你问佢香港寄信几多钱，佢唔知噶噃。 系系 系啊！ 你而家问我，我都两个几啊嘛，好似 两蚊啊， 两唔系两个七咩？ 两个七啦咩？ 唔记得啊。 之前系个七，而家两蚊，好乱啊！你 捉到乱，我都乱啦。 两个同埋七 系啦， 同埋个七 系啦， 你系捞乱咗。 咁叫外国定系香港咁样？ 咁啊，外国啊，再讲啦。但系香港依家两蚊吓， 即系嗱呢啲嗱，其实 电车几多钱咧？唔知 系啦。跟住呢啲唔知啦， 系啊， 跟住之后你搭火车或者东铁嗰啲，而家因为又话有折头啊嗰啲嘛，其实都可能你未必太知噶，因为某程度上可能你再加上一样嘢就系科技发达咗之后咧， 系 你揸住张卡，你唔使以前咁喺度数钱啊嘛，咁你揸住张卡，你嘟一嘟，你根本上唔知自己嘟走咗几多钱， 系 系啊，咁所以就系呢样嘢，唔知会唔会因为咁样而令到我哋觉得有好多生活上面嘅嘢以为知，但系原来唔记得咗。不过呢一样嘢系真系会激死个男朋友嘅。咁啊，呢首歌啊送俾个男朋友啦，唔送俾个女朋友啦。好啦，听一首歌翻嚟，再继续倾啊。 我开铺啦。 身边转眼间反抗的一秒触电，有种冲动日夜变上脸，出手真诚越练越熟练，打我一跌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害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 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 Baby girl 被得插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you can call me that,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Go let me near Barbie doll, him not touch you just like Becky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在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气喘，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狠角色，只肯出卖自尊。 这个就是肥仔 Era 的肥仔的 Lady頭先咪後呢，我哋就同敏達同阿 Annie 呢就研究返呢一對情侶啦。咁我哋又突然間呢，原本我同 Annie 都覺得就係、是、喂唔係喎，真係傻仔咗啲喎咁樣，或者傻豬咗啲喎咁樣嘅時候，但係原來又得出咗第二啲嘅理據喎。喺外國嘅時候，可能真係有啲人都唔知道啲水煲嗰個嘅插頭或者啲原理，或者佢點樣煲水呀嗰啲嘅話，係咪呢？ 外国 系啊，因为我见过有啲图咧，有啲人系唔知道嗰啲电磁炉咧，跟住之后或者佢咪有个唔知譬如澳洲嘅时候咪一个圆形咁样嗰啲挞着嗰啲炉咧，就系、是、发热嗰啲铁咁样嘅物体噶嘛，跟住佢就可能摆咗第二啲水煲落去，跟住搞到成个水煲个底个胶嗰度溶晒咯。即系我系见过呢啲唔同嘅相啊，即系煲水可能大家唔识嘅，唔知摆错咗啲煲，会有好多呢啲嘢。 电水煲你应该系插电嘅， 系啦， 将个水煲摆咗落去个炉头， 系啦，会系嗰啲，即系会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发生。咁呢啲又会真系可能系一啲生活上面嘅知识，大家可能会唔会就系都唔系用开嘅时候就真系唔知 道呢？其实真系唔奇噶、哦，我有个朋友咧，佢个仔去英国读书啦，咁佢咧阿妈就哎呀好有心机咁样准备好多沙煲冷餐咁样，因为谂住去到武旦好食咧，要自己煮。咁跟住咧，仲特登咧就 pack 埋个就系你讲嗰啲煎 pan 啦。咁殊不知咧，原来嗰、那个即系宿舍系啦，咁咧嗰个系电磁炉啊，真系 德纯 系啊。咁佢嗰个咧、那个 pan 咧，屋企嗰啲咧即系明火炉嗰啲 pan。咁结果咧阿仔咧用唔到咯， 系啊，系电磁炉要用电磁， 系原即系我就未系啦，即系我就未留未听过就系阿头先阿莫莉讲嗰只啦，就系话咧即系 佢溶咗 溶咗，而系一直系唔 work 啊，煮唔到啊。咁跟住搞到咧个仔咧就要哎呀，即系又要等一个星期个 weekend 先至准出去咁样嗰啲咧，先至有得去即系超市度买翻个即刻买翻个即系可以电。磁炉感应到嘅 pan 咯，所以其实我谂呢啲唔系话有冇嗰个常识啊，而有时你真系话太多款， 但系我又觉得其实我唔会买个即系虽然佢嘅行李有特啩，我唔知系嗰啲如果学生飞咧会帮俾多几个 kg 俾你噶嘛，但我唔会叫佢买个， 即系谂住去到先搞。 嗱，電飯煲就要，因為嗰邊未必咁興電飯煲， 係， 嗯， 嚇，同埋電飯煲可以做到好多嘢，譬如我煮面嘅時候，乜都可以做到， 同埋 即係一物幾用 都貴，因為其實我個女應該都有買過電飯煲，佢仲攬住個電飯煲運轉咗添，咁好似攬 住佢， 但 係 咧我就冇嗰啲鍋啊煲，即係嗰陣我個朋友，哎呀，佢講笑咁講啊。你而家嚟英國啊？你估你去啲鐵幕國家咩？佢呢度我哋同阿唐人街即係行一轉，乜都買到咯。同埋因為你嗰個家長咧，佢冇諗到人哋通常而家唔興明火噶，佢哋嗰邊，因為佢哋 都冇落後，我屋企都係明火。 唔係點同一嗱？如果根據 我都係要鍋氣啊嘛。 係啦係啦，根據呢個 Uncle Roger 講就係要鍋氣啊嘛。係 啊， 但係啲西人就係驚意外啊，所以佢哋就即係或者漏 gas 啊定乜嘢，佢哋用電，你佢覺得你最多係用咗個兜啫。 係 嚇， 用咗個兜都好危險噶。 都好過着火嘅， 我唔知啊！佢哋話好過着火，着火你燒到，即係如果你個燈着火，你燒曬， 係係係。 所以西人多數係用嗰啲，就係嗰啲咪叫話冇明火 啊！我因為佢美觀啊嘛，就係以為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嗱，呢個係我可能我想法唔係幾啱。我成日咧都覺得啲娛樂飲食節目咧，咪有陣時要揾啲我真係好靚咁樣 model 啊，或者明星啊咁樣就即係教大家煮嘢食。咁我就成日覺得哇，即係其實你要煮一餐飯好食咧，其實要係搞到即係真係黃面婆㗎，真係成面油㗎，係你冇可能咧嗰啲嘢熱辣辣拎出嚟，但你又好靚咁樣 set 曬頭啊，咁樣 model 咁樣坐喺度啦，唔會臭唔會剩啊，咁冇汗係唔可能。咁我就終於發現，嚇原來有一個 model 有一次喺個電視度做一個示範咧，佢真係做到啊！ 佢真係做到，我睇啊，我唔記得咗嘅喎，好靚嘅喎，佢又煮又好靚，係咪台灣㗎？ 佢最後嗰個最後鏡頭嘅時候先至化妝係咪咧？ 都唔係，佢一路 OK， 原來咧個 key 係咩咧？個 key 就係擠落焗爐。即係咧，外國人煮嘢食咧，其實好多款咧都劈落個焗爐， 你唔好走去煙火嘅地方，槍林彈雨嘅地方你 就 開， 彈開冇錯啦。即係你只需要之前嗰啲即係準備，即係切啊擺啊咁，然後跟住就掟落個焗爐。咁你就首先塊面就唔會係咁對住啲火燃燒你塊面啦。然後跟住你又有時間可以再執一執個樣，因為你 set 咗，可能你30分鐘後就可以收成啦嘛。咁嗰段時間就可以扮一扮靚。所以我發覺原來其實西人點解可以有燭光晚餐啊？又好得咁樣啊！成個過程好浪漫，就係佢哋好多時候嘅煮食嘅取材同埋方式， 就係佢哋唔用明火咯。 係啦，就係咁解啦。 咁即係我哋係咪都嘗試煮多啲西餐，唔好煮咁多中餐呢？ 我覺得係咯。 咁我哋嘅屋企人會唔會話我哋呢？ 唔會啦。 有时会叹息，得我一个太倦疲。我有时却觉得独行只有趣味，是我未惯演戏，没有一眼叫你倾心这种美。顽强性格尚在戒备，我满怀上进心。一切怎处理？我对谁太上心，只怕再伤不起。但我怀抱紧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普通的甜蜜，怎相比？明明将。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再远啲，保持安全距离。 吓，唔系保持 1.5 米就够啦咩？ 喂，要放弃啦吓！ 喂呀喂呀，疫情期间啊，做乜仲系咁喷啲气啊？ 咩啊？我哋系帮重型车辆轮胎放气、啊， 保持安全距离系唔想条胎意外飞脱打亲我哋啊！ 原来系咁，咁我哋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重型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咪摊快。 音乐说，王君馨的音乐选择 ，Christina Aguilera 嘅 Voice Within。有时出边嘅声音咧，大声到你开始去忽略咗自己入边个声音。我性格系嗰啲对大家都好 friendly 啊，但系无端端可能有啲声音就会去有少少，哇！你咁 open 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好啦，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咁啊 ，Annie 敏大人，咁啊，头先我哋就讲开咧，即系呢个水煲啦，有好多嘢都讲过啦，关于呢个嘅英国皇室嘅嘢，我哋又讲咗少少啦。 喂，呢期咧，即系我谂由礼拜几话，礼拜一开始啊，个个都已经喺度讲紧呢个话题啦。 系啊， 我哋真系好得闲， 仲有好多 家事， 系啦，好多新进展添啊。 到底系历史定家事，我其实一分唔到。喂，但我就系觉得咧，历史系重演咯，觉唔觉啊？ 唔系，咁阿哈利都系咁讲噶。啊！你一個訪問又講，你有冇睇嗰啲精華？ 嚇冇啊！ 我唔係講下敷面嗰啲喎，即係佢個哈利同埋阿梅根，係咪梅根啊？佢中文嘅精嘅訪問精華，有啲你其實喺油管嗰個 channel 都已經可以睇到噶啦。十個重點咁樣，你咪唔使睇兩個幾鐘咯。 係 個訪問兩個幾鐘啊嘛。 但我覺得其中一樣咧，最似個歷史重演咧，就係阿梅根。佢咁樣接受一個即係喺皇室不知情之下，咁佢又去接受一個傳媒去做咗個訪問， 有少少知情㗎啦。 而家知啦，即係佢做嗰陣應該唔知㗎嘛，做 嗰陣都應該知㗎啦。 同埋帶住一個皇室嘅成員去做呢個訪問， 即係同阿奶奶啊，當年又係咁樣啊嘛。 咁佢幸福過奶奶， 又係即係 阿奶奶嗰陣做咧，係偷偷地揾一個， 仲要單獨一個人， 單獨一個人講，同埋會好唔開心，然後偷偷地做咗。 係 而家梅根做咧就唔。系，佢系收人钱， 系咁 收好多钱， 有钱嘅， 然 后要老公陪自己， 系啦，仲要你睇到有啲眼神咧，我觉得如果佢真系演出嚟就劲啦，我好相信唔系佢，阿 Opera 问佢，你哋个仔定女啊？ 嗰句咧嘅时候咧，佢两公婆阿梅根同埋阿哈利，你讲咧，好啦，你讲，你讲啦，你讲啦，哇，嗰啲咧其实真系 好 sweet 啊！ 嗰啲 sweet 嘢好难做到出嚟噶， 咁佢哋都应该系 sweet 嘅， 系啊，所以阿梅根其实系。叫幸福過奶奶啊！ 哦，咁啊，係即係奶奶就孤軍作戰，係即係當其時， 得咗兩個仔喎嗰陣， 係啊嗰陣，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而家梅根就擺明居馬， 係啦 嚇，咁樣又有老公撐，應該 講有扶持啦， 係啦，咁係有啲分別嘅，時代唔同啊嘛，都講緊幾十年 啊，同埋你唔開心咪走咯， 係， 仲要你即係有啲人講啊，點解你留低嘛？留低可以出份糧啊嘛，咁真係睇性格啦，嚇有亦都有啲人係覺得我寧願多翻少少自由。做翻少做翻多啲自己啦，你得啦，你唔使俾錢我，我都見過啲咁嘅人。 錢係買唔到自由嘅， 係 啊，係嘛？ 係錢係買唔到，你睇下邊只自由啦？ 言論自由， 你可以買 言論自由。佢今日有言論自由咯，佢中意講咩講咩，唔使即係都俾人審查。 問佢啊嘛，佢話 You are silent， 我 silenced。咁樣，佢話問句咁樣嘅英文，大家要學英文 啊。係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睇到原汁原味咧，其實英文都幾緊要啊。即係你點樣翻譯咧，有陣時都係即係差咁個少少噶嘛。 唔使翻譯啦，你自己識聽啦。Silent 同 silence 得咯。 咁譬如好似我咁，未必識噶嘛。 你係避你係避肅靜啊，定係你係肅靜嘅？係， 就係啦。呢啲即係大家都可能會研究啦。即係唔好講話英文先咧，即係簡單啲講到，即係最近都成日講話菠蘿同鳳梨，大家都。可能會有誤會， 我真係從來都唔知啊！我以為咧係即係我哋口語啊，即係講菠蘿咁樣寫咧就唔好寫菠蘿， 或者 要寫鳳梨， 係啦。 但係原來真係 多啤梨同草莓， 係啊！原來真係兩 樣嘢嚟 嘅，你唔知啊？原來 鳳梨唔係即係菠蘿咩？ 唔係㗎， 係其中一種嘅菠蘿。 台灣嘅其中一個產咁即係產品啦，咁就係菠蘿嘅近親嚟嘅。咁就話咧鳳梨係細粒啲，係啦， 甜啲。 甜啲系啦，同埋就 多汁啲。 不过就唔系多汁，好似系菲律宾嗰啲多汁啲嘅。 咁菲律宾嗰个系菠萝定凤梨？ 菠萝。 哦 ，OK。 系啦，凤梨就系台湾嘅其中一个特产。 即系其实即系凤梨只有台湾独有，我唔会喺菲律宾见到个菠萝。 嗱，咁我唔知会唔会攞其他种去第二度种啦。 咁又 因为有好多唔同地方都会成日攞其他种去种。 而家香印都内地都种到嘅。 系啊，咁所以其实就系大家知道嘅特产，即系话台湾其中一只凤梨。 金同埋橙嘅分别咁样啊？ 算 嗱我嗱金同埋橙，我就會知道個分別咯。 望都唔同啦， 嗱簡單啲嚟講，青色嘅奇異果同黃色嘅黃金奇異果嗰啲嘅分別咯。 哦， 咁但係你唔係咁，你嘅大科定唔知咩啊？ 應該一樣嘅。 本草綱目㗎，綱目綱目嚟講，你係咪都係同科定咩 㗎？係㗎係㗎，只不過個種唔同嘅啫。就等於頭先我所講嘅奇異果有分幾個種咁樣嘅，咁樣咯，係啊，咁所以嗱諗下，即係明明中文字又或者可能係明明生果我哋食開嘅，我哋都未必分到，何況英文。 咁我啱啱而家寫緊嘢啊，同啲上層喺度研究緊飛彈同埋導彈嘅分別啊。 係飛彈係飛彈短啲，導彈遠程啲，啱唔啱啊？ 梗唔啱啦。 飛導彈咧就應該講緊條拋物線。 导弹系 好劲啊， 系 唔啱啊？ 啱， 系咪啊？即系总系啦，啱啱啊， 系啊，招弧形咁样嘅。 唔係應該唔係，又 啱， 唔係導彈係你可以導佢個，即係佢 指定話邊個位， 招咗咪應該係其實 setting 點講咧係一樣，飛彈同導彈係一樣嘅， 但係 就好似菠蘿同埋鳳梨咁樣咯。我後屘查到都好 shock， 我得可唔可以唔好拗啊？我而家有呢個咩啦？大家用即係嘅咩呢個彈道導彈同埋巡航導彈同埋飛彈同埋。即幾日 子彈 係啊，子彈梗係好唔同啦， 細粒啲咯， 係子彈係比槍用 嘅分別咯， 好亂啊！我而家要再清晰地思考下先。 怎麼説得就如望透那是岸，雨好大，然而又對著我一絲一想一知半解，若並未感應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里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怎么可以对世间审判我？ 世界上面而家越嚟越太多嘢，我哋都好似知啲唔知啲咁，又或者到底边啲系真，边啲系假？哎呀，我已经分唔清啦！啱啱听过阿朱慧思嘅《一知半解》。頭先晚後我哋用咗好多時間去研究到底菠蘿同埋鋒利， 仲有導彈同埋飛彈， 係啦，研究咗好多呢啲嘢， 彈道導彈、巡航導彈， 係啊，學識咗少少啦，算係，係咁啊，但係咧有啲嘢就未必話我哋話要學少少。就已經得噶咯， 係啊，嗱，因為咧，我哋嗱，其實即係遠啲，我哋就係白人哋皇室啲嘢啦，但係近啲，我哋咧關心下祖國嘅， 係 因為最近呢個禮拜都知道係即係人大政協。 講完㗎啦，梅根同哈利。 你仲想講咩？ 係 咯， 我咁白咧，好多，我就係冇白，係 分完啲錢，訪問完啲錢去邊度用嗰啲 錢。我哋可以繼續白，不過咧想楞一楞咧，就係因為喺呢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咧，有政協委員啊就建議，不過都唔係第一次建議嘅啦，即係另一啲政協委員喺幾年前咧都曾經建議，就係話咧越嚟越發覺咧，其實英文呢樣嘢英語咧個重要性就越嚟越低，即係佢認為係啦，咁所以咧佢就建議咧，即係喺內地。在內地啫，未去到香港嚇。建議喺內地嘅中小學咧，不如咧就取消咗英文呢個科咧作為必修科，因為其實而家全即係講緊內地同埋香港都係啦，中英數係必學噶嘛，呢三科。你由小學開始，你已經係一定有呢三個主科噶嘛。咁佢就話覺得。大家花咗太多精神時間咧，去催谷英語呢一課啦，咁就發覺原來你其實畢咗業之後咧，你細個學嘅英語咧，只係用到十分一嘅啫，即係其實你咧可能學到去一個某個程度係夠噶啦，唔需要咧繼續好勁咁樣咧，好似研究英語係咁樣咧，係咁樣學嘅。咁所以我覺得應該將嗰啲時間精神咧，就投放翻喺其他嘢度。嗱，佢有幾個論點嘅，咁我睇下大家同唔同意啦。即係第一，佢就係話。真係畢業之後用嘅英語係無需要咁多嘅，同唔同意咧？ 同意，你睇下成龍大哥你就知啦。 點樣咧？唔明白。 成龍大哥其實佢唔係話點佢即係佢能夠溝通到咪得咯？ 係 佢已經能夠打遍天下噶啦嘛。 係即係嗱，有咁講喎。 或者你去到一個 TED Talk 已經得噶啦，你知道講啲 咩？係明啊明啊，係啊。 TED Talk， 但係你 TED Talk 可以練噶嘛？ 係嗱，即係有咁樣講，會唔會咧？有陣時調翻轉啊嚇有啲可能讀到大學畢業嘅，或者甚至乎佢係英語系畢業嘅咁啦。其實可能如果你話講到即係好覺得好 comfortable 咁同人用英語溝通咧，可能唔及成龍大哥噶喎。 唔係，即係有機會有啲學生係 成龍大哥喺國際上人哋咁多傳媒揾佢， 係啦，即係講慣啊嘛。 佢總之佢講到啊都 係啊係啊係，即係咪係咪咁樣咧？所以就更加即係佐證到呢一位政協委員提議啦。根本其實 不過又要 英語就唔使咁樣學嘅。 又要睇我又唔知內地嗰啲學生佢哋係點樣學英文啊？呢樣嘢係其實我哋唔清晰嘅，因為我有啲朋友佢又佢講我三年班先學英文嘅，又有人聽我咁講，我哋唔會噶啦。我哋而家即係香港人啊，啲細路仔未曾入到幼稚園已經識曬26個字母 嘅，係啊，仲要唔係 A for Apple 噶嘛？ 係啊 ，A for Astronaut 係完全你唔會知嗰啲嚟㗎， 唔係 B for Boy 係咯。咁因為我唔知佢哋嗰度係點樣啊，淨係仲係我個朋友三年班先至學啊， 又唔係喎。其實原來而家咧好睇齊嘅同我哋，即係原來佢哋咧啲媽媽咧，因為一孩之下咧，其實佢哋都好催谷嗰個細路嘅。嗱，我而家講緊係一般嘅中產家庭啊。咁原來佢哋咧喺幼稚園嘅時候咧，甚至乎學校都未開始學，佢已經請一啲外籍老師咧。就嚟到咧屋企入边咧，嚟到同嗰个孩子咧就喺度沟通下先。 嗱，开始就系呢个位啦。 系啦， 即系其实会唔会就系咁样咧？即系佢，你唔知道佢哋几用力啊？ 好用力啊，就系 佢哋用力得滞，即系会唔会佢要揾啲系叫闭眼金发嘅人，去入屋去教。咁我哋香港都 未去到咁啊。 但系唔系，我哋多咗好多人系咁啊。 我哋唔系闭眼金发， 系啦， 我哋黑眼系啊，冇错，黑眼同黑发。 我就系见。我身边附近有个邻居都系咁样啊，佢哋就系特登请一个外佣姐姐，跟住之后就系教佢个小朋友讲英文咯，跟住之后所以系佢全家里面，我听到咧系得个外佣姐姐同个女女识讲英文噶咋，跟住阿爸阿妈系唔识讲英文噶，跟住我见佢哋倾偈沟通咧系做动作啊，跟住指住个地下或者讲啲最简单嘅生字咯，系啊，甚至乎佢生字都未必讲啊，即系譬如话地下，系啦。Queen 個地下，即係佢真係咁樣咯。 即係其實而家相對上咧，點講？地球上咧，我可能都要查翻啊。即係你會覺得英文咧係一個國際語言啦，但係佢係唔係地球上最多人講嘅？ 我有呢個資料啊！ 真係好啦 ，Annie。 係，我有呢個資料，就係咧，原來真係唔講唔知，原來咧。全球咧其實有6000多种語言嘅，多到不得了。但係咧，如果講緊超過5000万人用嘅母語咧，嘅或者語言啦，唔一定母語。總之有5000万人用嘅，其實得23只嘅啫。咁即係其實有6000多种係冇人用嘅，即係好少人用。 請人佢哋都係即係我個朋友講話，佢話聯合國如果請人，你識多一隻語言咧，又高人工啲噶嘛。但係佢哋聯合國係用緊4至5只佢哋嘅 official， 咪就係嗰幾個成員國咯。 中 英美法俄德而家好似都加埋啦。 咁但系如果真系多人讲嘅咧，即系有次我个朋友问你，你个女如果读国际学校，你个third language 学乜嘢？我话学西班牙话啦咁样。佢话点解啊？咁样边有人讲西班牙话？我话唔系咧，其实而家地球上讲即系中文，即系我哋中国多人啦吓，同埋好多华人周围噶嘛。咁第二英文咧就应该就畅通无阻啦。 第二系西班牙语， 跟住佢唔信我，跟住我话，但系如果你要叫餐咧，咁就学法文啦。但系西班牙语都系真系好多人。 系啊，嗱，西班牙语原来有4亿人讲紧嘅，主要系拉丁美洲。咁汉语啦，嗱，汉语就普通话啦，讲紧系咁。就有13亿人系咁用紧普通话，咁而英语咧都其实系排喺第三嘅啫，就是、西班牙之后。 唔系作为母语定系国际语言先？ 国际语言。 英啊，应该咁讲英。 作为 母语咧，我觉得有机会西班牙系多过英文，但系作为国際流通嘅語言咧，都係英文嘅。 係啦，南敏人，真係好清晰啊！你嘅頭腦啱曬， 係嘛？ 母語啱啦。頭先我講嗰個比例， 母語同埋國際唔同 嘅 喎。 係啦，頭先我講嗰個比例個排名咧，係講緊母語，母語漢語係排第一嘅。 咁其實即 係 話睇下嗰個種族嘅人數多嘅話，咁咪多啲咯，係咪？因為母語啊嘛。 但係咧，英語咧好多地方咧，佢橫跨個面係好闊， 啲人都會 有118个國家同地區咧，都係有英即係識得英語嘅，無論佢。是母语好定是他排第一第二都好啦，总之他们识英语的是地球的三分之一人。

继续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 Annie 张安怡，仲有问大人李敏，仲、有我 Molly。 今日讲开学语言啦，头先咧讲到话英语咧，而家全球有三分一人咧都系识得讲英语，即系用到英语沟通啦。咁、原来咧专家话去到2050年咧、即系其实唔好耐嘅，就廿零年之后啦吓，系会有一半人啊系用英语，所以英语其实咧即系 越嚟越普及， 系一种世界语言咯，真系。如果你问我同唔同意呢一位政协委员讲话，即系不如取消佢，唔好成为必修科，要学咧、你就当好似外语学，就唔需要话喺学校入边花时间学。 日文系必修科，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必修科。 系啦，即系佢嘅建议系咁样啦。咁同埋佢亦都提议话，仲有一样嘢就话，直头唔需要话你考试啊，即系我哋通常系成为必修科，或者大家癫狂地去补习啊，去温习，花好多时间。原因是因為要考試嘛，咁如果譬如當入大學係唔需要有英語某一個水平嘅需要嘅、你都可以入到嗰科目嘅，咁咪好咯，咁咪唔一定要有個英語嘅成為學，即係中小學嘅必修科。但係嗱，理想就係咁講啫。但係如果我睇到呢、這個世界講緊未來會有一半人都係用緊英語，又或者即係唔使講咩啊，即係我哋淨係純粹講。敏大人，你最近都考咗个英语课程啊嘛？你点解你要考啊？ 因为我想报一下啲学校啲大学咯，咁跟住佢话要求你又要有呢个咯， 咪咯，咁啊即系话，如果我哋想我哋 唔系，但 系 两回事嚟喎，两回事嚟噶。 吓， 你要即你要考呢、這个即系类似 TOEFL 啊，或者系呢个雅思试，同你喺学校必唔必修英语系两回事嚟嘅。 但系如果你喺学校冇一个英语嘅基础，你咪辛苦啲咯，要无端端考呢个试， 你咪再上读唔到可能你想读嘅科目咯。 咁你可以咁讲嘅，但系你亦都可以讲话，即系如果我突然间要考一个日文试，我会自我即系我会自愿、即系点点啊，自愿医保咁， 即系课余时间， 课余时间你自己去啦，就唔使考试咯。唔系，我谂紧其他国家嗱，你讲其他国家，你美国佢唔会要你必修中文噶嘛， 但系佢要你英文水平咯。 咁你根本系母语嚟噶嘛？ 系嗱，咁但系又唔系净系美国喎？ 你母语嚟噶嘛？咁我唔知日文，我唔知日本系咪要必修日文啊？ 系 有个日本文化 都要有一定嘅要求咯。 唔系佢咪必修科嚟先？ 佢未必要你必修，但系 佢而家个重点系必修啊嘛，佢冇叫你唔读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冇必修， 系所以 同埋亦都冇必考。即系佢或者其实就算去到大学嘅水平咧，都唔应该要个入学嘅门槛系要你有英文嘅水准。佢覺得 咁啊， 係啊， 咁又難啲喎，因為你有好多文獻你都要睇英文， 係啊，係啦，嗱，所以我咪話咯，英語其實我睇到啦嚇，有幾個多啲咧，會令到如果你識英語，你有幾個多啲會好會有著數。第一， 我覺得係唔能夠必修應該係數學。 如果你反而應該 你揀一樣嘢咧，去剔除去 from 一個必修數啦。我覺得中文我梗係要學啦，我母語啦，係咪？咁英語 英文當係大家溝通 啦。咁我就係因為你話成多咗一半人啦，咁我去旅行都方便啲啦，係咪啊？或者我睇電視，我可以揀多個唔同 channel 啊嘛嘛。我睇呢個《靈魂奇遇記》，我可以睇粵語版，又可以睇英文版啦，係咪？咁但係數學，即係我會覺得。我由中三以后学嗰啲嘢，我真系冇用过。 但系啲人成日话数学就系因为要令我嘅个脑更加转，即系灵活得犀利啲。 咁但系假设有个脑唔系呢一只灵活咧，你谂下如果我 即系左脑同右脑嘅分别， 系啦， 嗰只啦。 如果我系灵活语言，如果我攞我读数学嘅。去嘅時間去讀多科日文或者韓文，可能我而家已經係同 Lisa 一齊組緊隊㗎嘅 K-pop star 嚟㗎咯噃，係咪？即係可唔可以揀咧？如果真係要剔除一個，就我唔想數喎。 即係你覺得數咧，反而可能咧講緊去到某一個水平咧，就已經夠啦。 我覺得中三以後嘅嘢，我係用到嘅，係 啊， 或者我覺得佢應該揀啲實用啲嘅俾我哋學咯，係咪啊？ 佢哋嗰啲咧，數學人覺得已經係最實用嘅俾你啦。 即數學運用啊，即係有冇呢啲㗎？即係簡單啲嗰啲咧。因為有陣時我哋可能有啲數學，即係簡單啲嘅數學，可能我哋都未必會真係運用得咁好㗎嘛。 我呢個都只不過係一個天方夜談咧。自從佢哋而家推崇咗呢個 STEM STEM 呢個咪 science 啦，係嘛 ？T 係咩啊 ？T 咪就係 technology 啦 ，engineering 同埋 mathematics 啦，你都好難，你好難打甩呢。 個數學 啊，係啊，同埋咧數學咧，佢有少少係楞咗落去咧，就係話透過數學個訓練咧，係令到你嗰個邏輯思維之外咧，同埋仲係啟發你嗰個創意啊。 嗯 同埋係解難嘅能力，所以佢就唔肯放棄呢個科目。 講到必修科咧，如果問其實而家即係內地人嗰啲英文水準都係好高噶嘛，我睇佢嗰啲選秀 show 咧。即係佢哋，即係琴日我 send 咗條片俾阿 Annie 睇啦。佢如果講呢個 topic 嘅時候，哇！我見到佢嗰啲選秀咧，啲人嘅其中一個介紹自己嘅重點咧，就係、是、譬如話我係李敏，我今年十八歲啊，我不波脆噶，我留學嘅經驗係11年咁樣。咁輪到阿 Annie 咧。就可能是兩年，然後那些人就咁樣喎，跟住阿莫咧就話我依家12年啊，佢哇咁樣嘅喎， 真即係留學經驗原來已經係一個賣點嚟㗎啦。 佢哋出國呢樣嘢係一個賣點，或者佢跟住一唱英文歌又係一個賣點嚟㗎喎。 嗱，所以不得不即係雖然有少少八甲眼，但係咧呢個係一個現實，就係、是、如果你覺得一個人咧佢能夠講得一口流利又地道嘅英語，又或者佢有十幾廿年。在外國留學的經驗或者生活的經驗，你彷彿覺得這個人呢都好像有 些內涵， 多一點點，好像即是你都會覺得好像 好像厲害一點， 是啦，所以真的沒辦法的這件事。 是猎拍，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是猎拍，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舞蹈变过的，互相不让步，独处永到。But I'm used to haven't heard this kind of city pop. 啱啱听过系 City Pop， 佢系 Ega 江海嘉。翻到嚟啦，我哋继续讲呢个英文应唔应该学？我绝对觉得系要嘅，因为咧，我成日都讲点解我每次去旅行都只系东南亚嘅地方咧，即系顶笼可能系泰国啊、日本啊呢啲咧，就系因为我好想你问我想唔想去远啲，我想噶，但我觉得我出到去唔识得点样同人沟通咯，即系去到欧洲嘅时候咁我点咧？ 但系你东南亚都系用紧英语噶，你唔会识日文咁啊讲日文。 但系因为呢啲你会觉得有限度嘅外英文都沟通。但如果你真的出到去的时候，你真的可能未必连搭车啊，所有嘢都是的时候，你又系咪真系 handle 到？当然啦，我可能只不过是我自己觉得未必得，但系当你自己 觉得 系 你 个 自己的一个跳唔出， 我都觉得系你同一个唔系好识英文的日本人講英文佢咪仲唔識？ 係啊，真係噶，你一定要撈埋身體語言噶。 所以某程度上就係話，原來我哋有得學嘅時候，我都識啲嘅時候，我都唔係咁夠膽嘅時候。如果真係到時真係未必話真係俾你去讀嘅時候，或者必定要你讀嘅時候， 就更加唔讀啦，係咪？ 係你就更加可能將自己收得咁埋咯。咁會唔會令到你放眼世界嗰個嘅？那個眼光又是會收回一些更加不敢呢，那我不知道了，是啦，我自己就我覺得自己是咯。是啊，咁除了旅行之外，有很多不同的嘢啦， 好多嘢用到英語嘅，即係我睇到咧，有啲人啲分享咧，佢話尤其是而家近呢個世紀啦，即係雖然我哋開始講緊話，即係中文我哋都要學多啲，普通話我哋都需要咩三文兩語咁啊，更加重要啦。咁三文兩語都嗰個三文係有英文噶嘛，嚇點解唔可以放棄咧？而家更加咁多細路仔話要去外國升學，即係話要去外國讀書，係咪先？咁你就算冇話外國啦，而家又話好多人鍾意轉去國際學校啊嗰啲，喂，全部第一樣嘢佢唔會考你數學，就唔會考你中文，佢就係要考你英文啫，因為你去到個語境，你最低限度你要聽得明啊，溝通到，因為即係賺搞嘅啫。咁所以咧，英文其實就真係冇得唔要咯。第二就係、喂，我哋而家個個都睇 N 字頭嗰個咁嘅平台啦，雖然佢有翻譯，咁但係咧，如果你能夠即係 聽到識聽嘅時候， 就加埋個翻譯嘅配合，可能你嗰個領悟會更加多啦。咁另外，譬如仲有其他好多戲未咁快上到去嗰個 N 字嘅時候，如果你能夠有英語呢個能力咧，其實你可以快人一步啦。有選擇有多啲， 又或者生活啲啊。譬如你上外國網站買衫褲鞋襪啦、你購物啦、如果你唔識嘅時候，又或者佢係你而家就話 G 字頭有一個嘅媒體幫你可以翻譯咗做中文，但係你嘗試一下，你用嗰個翻譯咧，翻譯完之後啲字可能都會有啲錯 㗎，怪㗎，好離譜㗎，亂嚟㗎，唔明咁樣嘅。係啊，同埋我發覺咧，我唔知道阿敏大人你會唔會？如果我自己去睇一啲書籍咧，如果我知道嗰本書本身嗰個語文係一個咩嘅語文咧，其實我傾向中意睇咁當然我唔識日文冇得睇啦，但係譬如明明咧，係有英文版嘅，你唔會即係譬如你睇 Harry Potter 咁樣啦，咁佢本身係英語嘅，即係你會冇乜興趣去睇個翻譯版嘅，你第一下你其實係想睇個英文版，即係個原著。 如果自己有能力嘅話， 係啦係啦，咁噶嘛，硬係覺得會爭啲噶嘛，睇電影都係，即係我有一次咧就睇呢一套叫做雜貨店，咩優雜貨店，忘憂雜貨店，係啦。咁咧，我咧就係上網揾呢套電影睇，因為睇咗本書，我覺得好好睇。咁我咧就亂咁揾咧，就揾錯咗咧國語版喎。 因為佢有分幾個版本嘅， 係啦， 國語版成龍做噶嘛。 我唔記得邊個做啦，因為睇少少，睇少少已經唔想睇，因為我明明記得係有個日文版嘅。咁而 依家先係咪講話入翻封信就有鬼開解嗰個？係 啦，冇錯冇錯， 係我睇少內地版， 風穿梭係一個內地版嘅。咁我睇咧就明明我記得有個日語版嗰時香港都上過嘅。咁於是就再揾啊，真係揾到日語版。你覺得成件事個風味係唔同嘅，因為佢個拍攝咧係真係喺日本嗰個地方拍攝嘅，但係個內地版我唔知。咁你就會成件事覺得係。 咁先啱數啊，嚇、嗯！咁、啊、所以我覺得原來我哋有陣時去，無論是娛樂啦，或者你去看一些學術上的東西啦，先不要講一些更加學術的一些什麼醫學 的文獻或者什麼東西啦，學術上的、娛樂上的，其實玩的就算是都有陣時英語的世界真的會幫到你拿到一手的資料、或者感受到它那種原汁原味咯，是翻譯做不到的， 或者打機啊， 是啊， 而家呢個世代所有小朋友打機啊， 或達萬達兩睇，因為而家內地啲手遊太勁， 有啲佢哋自己出嘅就要玩翻佢嗰啲。 我冇打過嗰啲咩三真三國無雙嗰啲咧，可能佢哋又會覺得原裝版好啲嘅喎。 但係因為溝通嘛，因為佢哋而家有好多 online game 係同步地一齊去溝通、去合作組織。一 team 人去做一啲嘢噶嘛，咁、或者譬如踢波啊嗰啲嘅時候，咁佢哋可能要用到英文嘅時候，咁、可能有啲嘅組就會可能細啲噶。就算冇去到咁誇張，即係譬如好似我而家咁樣先打機，可能都會分一 team 嘅。咁我都睇到佢係有 set 問你想揀一個嗰個群組，即係你個 team 人係講咩語言嘅咧？其實而家係有曬呢啲俾大家揀噶。係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如果你識英文嘅時候，你會唔會就係你多啲唔同嘅人溝通嘅時候，就多啲群組可以俾你 join 埋去咧，咁样咯，系、 所以如果真系讲到尾咧、始终语言嘅嘢，梗系即系多一个就始终系多一把刀啦。咁、而你又要花时间花精神去拣一只语言学嘅话，咁你梗系拣一只咧系世界通啲，系啦，多啲地方用到嘅，或者多啲唔同嘅范畴可以用得着嘅，无论系学业啊、移民啊、工作啊、娱乐啊、旅游啊，咁咧样样咧都牵涉到英文嘅时候啊，咁系咪即系不能够放弃英语咧？ 同埋我反而觉得一样嘢，如果真系话要拣一啲科目咧，即系俾你增加嘅时候，我反而成日觉得就系你多啲语言科俾大家去学习，即系你多几种语言，好过可能你学其他某一啲即系要讲嘅科目咯。我觉得咯，系啊，因为 我就系 Maths 咯， 系啊， 可唔可以俾我学到中三？不如我啲时间用嚟学韩文或者 个人可以唔同嘅。 不过又话时话，我印象中我学数学都学到中五啫嘛。我考完會考， 中七啦， 唔使啦，中五七冇數學啦，係啊，我都會考埋個中五就拜拜。 咁、我已經好俾面咯，其實我想學到小學噶咋。 哦，加減乘除搞得掂。 係啊，咁就算噶啦。是前任，其实是少个人，整个人亦情深。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靠寂寞无憾？其实是分了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从前是自由地光烈已无味，找得到你总问望自己，然后是多少的理想演出戏，叫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日积也是约你，孤单却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肉身真爱远近，只在的人看透灰暗。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视察首日，开展为已预约的优先组别市民接种伏必泰疫苗的情况。陪同的包括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和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林郑月娥说，现时为市民接种的两款新冠疫苗经专家评估，并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按法例认可在香港紧急使用，都是安全和有效。他又说，政府早前亦都已经设立监察机制，由专家检视临床事件，并第一时间向市民交代，市民可以放心，并呼吁属于优先组别的市民尽快接种。在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有市民表示参考过医学数据选择接种伏必泰疫苗，亦有市民因为预约不到科兴疫苗改为接种伏必泰。另外一名39岁外籍人士怀疑接种疫苗之后不适，送往玛丽医院，情况稳定。政府表示，十间安老院舍最快本月中可以获安排优先接种新冠疫苗。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成员、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才说，会由医生为院舍长者接种疫苗，即使长者或者家属已经签署接种同意书，但为长者接种疫苗之前，医生会再评估，先至决定是否接种。安老服务协会表示，绝大部分院舍会参与接种，又说有家属关注疫苗是否安全，亦有长者未必接种。据了解，新一期绿置居将会推售超过2000个钻石山启钻苑单位，折扣率50%，预计售价由118万至到385万不等，平均实用面积尺价7390元。五月接受申请。房委会将同时出售青衣青富苑和柴湾叠翠苑500多个货尾单位，以及8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俾绿表人士。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由于启钻苑位置和条件较好，相信会受申请人欢迎。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九名民主派人士涉嫌参与前年8月18日维园流水式集会，被控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续审，控方证人作供完毕，法官裁定所有控罪表面证据成立，案件押后至到听日，辩方会决定会否传召证人。案件由区域法院法官胡雅文审理，案中两名被告欧诺轩和梁耀宗早前已经认罪，其余7人否认控罪，包括黎智英、李柱明、何俊仁、李卓仁、梁国雄、吴凯仪和何秀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085点，升2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93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57，瑞士法郎0.932，加元1.264，人民币6.50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01美元，卖出1715.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个肚腩好肥。 我是 Lazy Lion， 为了减走大肚腩，已经将体能活动融入生活，每日喐一喐，你都可以的。每星期最少做两个半钟的中等强度体能活动，例如急步行，或者试下每星期最少做一个钟头15分钟跑步，或其他的剧烈强度体能活动，喐一喐，健康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今个星期讲兄弟姊妹间嘅相处。 我阿哥带我两年，我哋平时相处得好好，不过食嘢嘅时候有时候会嗌交，之后我食多啲，我阿哥就话：哇，你食咁多咁样咯。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我开铺啦，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又到星期三晚的11点半，麦大人呢一度就是心理食堂，有你的好朋友在度， 系啦，佢系 Helen 就是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的 Helen 啦， 系啊，郭善行， 你哋 好，我又翻嚟啦， 系啊，我想话你见我哋见到我哋麻木未咧？ 未嘅，即系我谂麻木系即系完全你冇感觉啊，或者你唔中意做嗰件事，但系我觉得翻到嚟呢度一齐食堂系好开心 嘅，有冇温暖嘅感觉？ 非常温暖啊！ 逼佢讲而家， 同埋次次讲嘅题目都唔同，即系虽然都系讲一啲情感嘅嘢或者心。心理嘅嘢，但系咧，即系今次我哋咧就讲一个题目，系之前冇讲过嘅，系就系麻木啦。 系，我想问一下，冷血系咪就代表麻木咧？啲人成日都话：，哇，你个冷血噶，冇情感，冇反应噶。 我諗即係人係熱血動物嚟嘅，即係我覺得冇可能對一件事情就係完全即係唔會不過敏咁樣啦，即係但係我會覺得凡事都有個經歷嘅，即係如果你話你麻木，通常配個四字成語係不仁㗎嘛， 係啊， 即係你唔係人嗰個人啦，定係你唔仁慈呢，即係我會覺得其實我更加會想了解嗰個人經歷啲咩囉，即係例如我哋以前讀書呢，即係專讀啲變態心理學噶嘛，即係好好變態噶嘛。 Abnormal psychology 啊， 咦，哇，勁啊！呢一科一定要剔先啊。 冇錯啦，即係專係讀啲奇怪嘅嘢啊。雖然呢個譯法就好變態。 佢中文真係譯變態咩？ 係啊，變態心理學啊。 反常都會好啲 abnormal。 咁佢變咗個常態都可以咁樣講嘅。 你可以 咬文嚼字嘅問題。咁反而即係以前真係會讀，即係去講喂，其實點解一個殺人犯會成為一個殺人犯啊？點解佢會即係對於啲情感咁麻木啊？點解會做得出啊呢啲事情啊？咁慢慢去即係再讀上去嘅時候，我就覺得啊，人性都真係幾特別嘅。即係有時候我記得以前即係老師講過，佢就會話：，係咯，即係你留意一下，即係真係向一個人動殺機嘅話，其實可能係有幾個嘅選擇或者原因嘅，一係咧就係為錢啦，為權啦， 為情啦， 即係我哋成日講 money power sex 啊，即係關於呢啲幾樣嘢咧，就即係令到一個人就身陷呢一個好麻木不仁嘅情況，就做咗一啲即係令到佢冇得翻身嘅事情啦。但係即係唔好講到咁遠話，係咪即係夜媽媽講殺人犯咁恐怖啊？而係其實點解會令到一個人麻木啦？或者其實你麻木嘅時候有啲咩所謂嘅症狀啦？嗱，呢個唔係一個病嚟嘅，只不過即係真係我哋抽絲剝繭去理解自己嘅感覺嘅時候，永遠都係啦，理解多啲，你多一份選擇啊嘛，係啊。咁我諗即係真係都有一個過程，會理解一下其實係佢係咪有人對過佢做一啲唔好嘅嘢，而令到佢放棄啦，即係去灰心啦，就覺得失望到。即係麻木咗啦， 同埋有時即係有啲人啊，佢可能之前受過創傷，佢覺得太即係情感波動得太犀利嘅時候咧，會令到佢好辛苦啊。咁唔知佢咪有一種自我保衞機制啦。咁我試下 面不改容啦，咁我咪唔使即系控制我嗰个起伏咯，咁慢慢佢可能会麻木噶。 嗯，咁我想问一下啦，通常麻木呢个字，因为对我嚟讲，我都觉得佢系几严重嘅事嚟嘅。咁我想话，如果麻木嘅话，通常系咪都系一定遇过好大嘅事，令到佢好大创伤，佢先麻木，定系唔系噶？有啲人遇好少嘅事，佢都可以会令到佢嘅感情好麻木噶。 哦，呢、這个我可以讲三个钟头嘅，即系 讲即系我问中咗问题啦。 有关问中咗个好好嘅问题，冇错冇错吓，即系而系咧即系头先大家都有提过，系咪？同啲創傷有關啊，咁以前我哋即係都有機會喺節目度都分享過，即係其實無論你遇到一啲危險啊，你可能有唔同嘅機制啊，一係你就走啦，一係你就即係同佢打過啦，或者咧有時咧你仲有第三個情況咧，就係、是、你freeze 咗，即係一個僵硬咗、僵住咗，即係 frozen 啊，即係雪凍咗嘅感覺。其實呢個有似地真係麻木嘅，即係麻木。我哋有時個英文字我哋會話係一個 numbness 啊，即係你好似停滯咗。你遇到呢個情況， 中文唔同喎 ，num 同埋 num 唔同。中文嗰個係 L 字，哎呀好 num 啊，咁樣。而家呢個 N 字係 num， 係啦，即係講緊係其實你嘗試咗好多次啦。或者你想去逃走啦，你想去還擊啦，但係其實你發覺好似冇作用喎，所以某程度上咧，無論你去逃走，即係 flight 啦，啊，即係走啦 ，fight 打過啦 ，freeze 就停住咗，定係即係 numb 咗喺度咧，其實就係講緊，其實你都係保護緊自己，即係我相信每個情緒其實都用一個出發。即係角度，你係求生啦，你去保護自己。如果你理解到，哦，其實你嘗試咗好多方法都冇用，咁而係靜落嚟嘅時候，你就覺得啊，我就再做咩都冇乜特別作用嘅時候咧，就可能出現呢一種麻木嘅感覺。所以有時都會㗎，喺關係上面都會㗎。唉，我叫咗佢改好多次㗎啦，試咗好多嘅，但係。最後的廁所板都是不擺下來已經麻木了我都是當看不到時運高就算 了這是一種無助感來是不是一個 learned helplessness 的意思、就是個心態而麻木是一個感情所以冇冇乜感情咁樣， 係啊，即係係咯，習得性無咗嘛，即係你學翻嚟冇辦法改變噶啦，即係好似有啲人即係誇張啲講，行屍走肉咁樣，為係生活定生存啦，即係冇乜一個好強烈嘅感覺，佢會覺得仍然有改變嘅空間。 你頭先講嘅廁所板咧，咁我又大膽啲又講翻男女關係啊，即係譬如有啲女仔開頭見到個即係老公或者男朋友出邊有異性朋友啊，甚至搞埋一齊，開頭會好嬲噶嘛，跟住好啦，咁十 第一次、第二次、 啊、 十次之後， 一係你嗱佢阿 Helen 講嘛，一係就你 fight or fight 我， 唔係 fight or fight， 佢咪 fight or fight， 即係你就走嚇，一係你就同佢鬧過。一系就麻木咯，你三样嘢拣啫。咦，其实人生当中都系好多嘢都系呢三种嘅处理方法噶。吓， 我觉得仲要系如果你即系我哋话如果真系翻去创伤个机制，仲要系呢啲事情不断咁发生咧。你就更加會麻木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一次不忠，定係百次不容啦，定係你自己點樣去理解同處理啦？咁當然即係冰封三尺嘅，有啲嘢可能係溝通嘅問題，或者大家關係嘅問題。但我覺得最緊要係你知道你經歷咗啲咩，我哋唔會問點解，而係問你經歷咗啲咩咧。 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坐异国的艳汉，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劲妙，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网。在旺角宿舍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 中没远飞的空壳，如从前学你各本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待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糙，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相牵挂，如从前学你。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落力活必有传奇，宇宙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做到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我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好啦，一首歌翻到嚟，继续都去到心理食堂呢个环节，想问问 Helen 啊，头先我哋一直都讲感情或者情感嘅麻木啦，就系成日我哋讲笑又话你冷血，你冇同情心嗰啲，但我想问下，如果真系要分析得详细少少嘅话，麻木嘅人系有啲乜嘢嘅症状嘅咧？ 麻木，我觉得即系你对于生活生存嚟讲，你觉得自己即系冇乜意义啦，又或者有时候你对于即系咩都好啦，你冇强烈嘅感觉啦，即系又唔系好负面，又唔系好兴奋，又唔系好正面，又或者本身你好鍾意做嘅事情呢，就即系此情不在啦，即系你本身可能咧好鍾意行山或者点样，但系算咯，都唔好啦，即系天气几好，不过都唔好去啦，咁即系有啲嘅即系失去咗你原本嗰种可能提不起劲啦，即系你自己嘅兴趣啦等等，咁变咗我谂当然要睇翻佢头先讲啦，佢经历咗啲咩啦？ 我谂到啦，如果佢系经历到啲好嘅嘢，佢麻木嘅，咁啊梗系冇啦， 赢惯啦，麻木咗。 冇边啦，但系如果佢系一个渣男，令到佢咁嘅。咁佢麻木到，其實我有佢同冇佢都冇分別，然後佢離開其實係好事嚟嘅，所以你話佢經歷啲咩好緊要嘅喎？ 係啊，所以其實係最後佢係咪相信自己啊？呢、這個亦都衍生另外一啲問題嘅，就係佢係咪相信自己仍然有選擇？ 嗯， 即係如果佢 係啊係啊 維持呢段關係，佢、覺得。即系突然间变咗情感电台，我哋系嘛？ 唔紧要，唔紧要，但可能帮到更多人。 冇错、即系你可能觉得都系即系为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嘅上几代就系、是。 幾唔啱都好，都可能唔會係啦，唔會分開咁。但係即係另一份嘅麻木啦。但係如果頭先嗰個位置就係你話，佢都相信佢唔會變，但係佢亦都覺得即係冇機會去扭轉，或者大家溝通唔到啊，或者當未結婚先啦，更加會覺得我揾唔到下一個㗎啦，或者我自己即係冇人要㗎啦，冇希望啊。咁佢咪仍然維持呢種局面，又唔去改變自己一啲嘅想法啊，或者行為。咁當然你話講咁易咩？即係咪真係揾到啊？咁但係有陣時其實我覺得嗰個情感嘅麻木而係令你好辛苦，令你覺得即係生活係唔開心， 令你變咗嚿木頭嘅時候咧，咁你可能單身仲好過喎。 係啊，即係但係有啲人又接受唔到呢樣嘢噶嘛，即係你會話俾你聽，即係其實你自己一個仲好啊，咁佢會覺得即係摒棄唔到世俗嘅眼光噶嘛，係嘛？ 係係，有啲人係即係有種習慣， 會好困擾啊。所以我覺得係睇翻其實我會另外一個角度睇嘅就係到底。其實佢嘅麻木會唔會係一開始已經即係不被關心啦？定係其實佢細個嘅時候嘅經歷係啲咩呢？或者大家覺得原來好似即係我哋以前去講即係小朋友考完試嗰個分數或者點樣，會唔會其實佢做得幾好都好呢？身邊嘅人對佢嘅反應都係 OK 啊，下次再好啲啊。又或者你應該㗎喎，呢啲係本分嚟㗎喎。有時呢一啲情況呢都令一個人即係唔識開心啊，可能都變得麻木嘅。我舉一個例子啊，就係即係我成日都舉一啲例子，可能係小朋友啊、青少年嘅輔導啊。其中我好深刻呢就係有一年呢，我好唔知點解咁啱呢，就係差唔多去曬一啲某個區嘅名校即係某個區啦，即係差唔多嗰一年咁啱又去咗唔同嘅即係學校，係啦，或者係啲輔導啊，或者係一啲即係講座又好，工作坊又好。 咁我哋嘅心理質素咪強啲嘅呢啲學生真 係。而係咧，我舉一個例子，點解令我諗起呢個例子咧？就係係啦，係咪強啲咧，定係點咧？而係咧，我發現佢哋有一個現象咧，就係唔識接受人哋嘅讚美 啊！咁佢哋唔係應該習慣 點解咧？呢、這個我唔係好明喎。 同埋聽唔到先至應該唔，即係應該先至會對佢嚟講 名校 心 好少人讚佢哋噶，佢唔信啊。 而係佢可能覺得即係個個都咁叻啦，又或者我舉個例子嗰個嘅場景係點咧？ 呢、這個可能我嚟嘅，因為啲人成日你點點點我聽完我係聽唔到讚嗰邊嘅，但係咧嗰啲人一講我喂你呢度寫錯，我即刻改咁樣咯，即係我對於 compliment 係冇乜感覺。但我對於人哋嘅指責啊，或者係人哋嘅 評語 啊，我個感覺強啲，因為我真係唔可以錯㗎嘛，你出版一本書你唔可以錯字咯。咁係點解咧？咩因？ 呢個真係尖子嘅煩惱啦，係嘛？ 係尖子嚟嘅，原來係我從來都唔知我係尖子嚟嘅， 就係呢啲啦，就係從來唔知道嚇，即係但係都可能講一句都已經令到人哋聞風喪膽 啦。我身邊個個人都咁叻㗎啦， 係啦，就係呢個問題啊，即係喺嗰個氛圍啊、文化話緊俾你聽，其實就係啦，你對於勝負啊、自己嘅能力咧，其實都有一份麻木㗎，即係你覺得做到呢個唔係應該。 我好叻啊！我日日都咁叻，我慣曬咁 受啦問題。 而係頭先我講， 你要諗下我哋呢啲唔係尖子嘅感受 ，OK？ 即係我冇温書噶，但係我考到88分咁樣， 我都獎噶， 我都 A 係啊，真係冇温噶，唔好意思啊，咁樣呢啲叫妖敵係嘛？即係我覺得咁而係即係我發現佢哋好多時即係唔係一足高打一船人啦，當然，但係我會覺得原來一個人去到一個對自己要求好高或者係。得不到人哋的赞赏，或者其实已经真的做得挺好了，但你都会发现呢，他觉得永远都不够，即都是那些很老土说 never good enough， 即永远都做得不够，但是我就会发觉一个特性，就是你跟他说你做得很好啊，或者怎样，他就会哦。而係咧，我會成日都即係同佢哋分享就係、是，其實 名校生就係咁噶啦， 或者真係覺得自己即係對自己要求高嘅人啦，即係唔好話淨係咪咩學校，而係佢會覺得即係呢啲係應該噶嘛，呢啲係基本噶嘛。但我會覺得咧，冇嘢其實係應該同基本嘅，而係你係真係有付出噶嘛，你真係有去即係顯示到你自己真係有能力去做。咁我會覺得有一個好簡單嘅辦法去解決嘅，就係教識佢。 去接收啦。就好似咧，你覆人哋電郵咁，你會講一句 well received with thanks， 真係我，但係我發現呢個接收係好重要啊。 讚佢其實我都唔係好明白，如果有人讚你啊 ，Helen 啊，你啊做輔導真係做得好嘅，咁你會唔會咩反應㗎？多謝啊！ 以前咧 係開心定係都麻木咧？ 即係你會你 verbal 你會點樣 respond 啊？ 頭先話 完 問大人啦， 你都唔敢講啊， 指向我。以前咧我就會哎呀唔係嘅唔係嘅，即係好多人都叻過我。但係咧即係十幾年嘅功力就會發覺啊，原來我都需要去接受嘅，因為咧頭先嗱，譬如可能直播室大家睇唔到啦，可能我扮演一個角色嘅就係，唔係嘅，唔係嘅。其實我隻手咧都係推向我。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你都係，你都客氣啊， 係啦，係啊。 咁你應該點講啊？如果人話好多謝你啊，你個輔導真係好有用啊，你好叻啊，咁你應該點樣反應？ 多謝曬你啊，我都好開心你咁樣講啊。 哦，即係我覺得如果人哋讚我靚，我多謝你啊，咁O唔 OK？ 咁你含蓄啲咯，你話 thanks 咁樣你有時講英文係會幫你容易啲落到台嘅。 因為嗰啲人話如果譬如讚你啲咩，你話多謝。咁即係你自己認叻啦，中國人可能會覺得係咁樣嘅喎。 但係其實我覺得一句嘅多謝，最後即係從麻木講呢樣嘢就係、是其實唔好對自己嘅能力麻木咯，真係要相信自己。 係咁啊，剩翻少少時間啊，想問一下，如果佢哋想有啲應對方法，因為我覺得自己都開始有少少麻木，可以點做呢？ 我覺得即係永遠啦，察覺自己嘅感覺啦，去分享，去回顧翻自己嘅經歷係點啦，而係從一個最重要嘅感覺開始，即係你冇可能對所有嘢都即刻關注曬，但係少少嘅感覺讓你去慢慢去撇除呢一份嘅麻木。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刺，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或上宝剑，坚持仲留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照，又拥有 开计嘅时候，佢有讲过，天光前咧，永远啊，之前一定系黑暗嘅。咁喺呢个时候挣扎嘅时候，几时先可以挣扎到，或者努力到等到黎明出现嘅时候呢？系啦，呢、這、一个就系天光前嘅古仔啦。啱啱听过佢系黄言啊，咁啊转个头翻嚟呢个时间就会交俾音乐说噶啦。敏感时刻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